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海琳，秋天是丰收的日子，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有彩色的树叶，有香喷喷的炒栗子，是自我沉寂充电的好时机。天气开始干燥了，大家记住喝多些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我陆宇光和林云峰为大家主持的。林云峰你好。 Hey, 大家好。 这一节的节目想和大家谈一下关于学生人数减少的问题。学生人数减少其实都已经持续了几年的一个问题。但是见到个问题又好像越趋严重。究竟是政府和教育界可以怎样去处理呢？其实就是昨天教育局都会在每年的开学之后都做一个即所谓点人头的动作，咁即系话咧，其实系派人啦吓，去到一啲嘅学校嗰度咧，就去到实地点算咧，去到核实嗰啲嘅在学人数啦，咁得出嚟嘅班数咧吓，咁讲紧个班数咧，又发现咧又有再减少嘅情况。嗱，而家嗰个嘅点算咧吓，应该话寻日系发表俾啲学校听啊，其实九月中已经点咗算啦，咁啊寻日咧就发表俾啲学校听啦，咁就讲话九月经过点算嘅学生人数呢，其实是讲紧相对于今年的四五月批核的这个的今个学年的总班数，讲公营小学来讲就一共减少14班的小一，公营的中学就一共减少22班的中一。其实就不只是这个数，因为其实早前教育局也是发表了小学概览，今个年度的小学概览，其实讲紧已经是全港的小学呢，其实即不同的班级啦，即已经即讲小一啦，已经讲全港的小学已经减了是70班的小一的。如果只是计官津学校亦都是减了是40几班。那现在数完人头之后又再缩减多14班的小一，那即是说如果是官津学校来讲已经是全港合共减少60几班的小一了，林文峰。 哇，咁即系算一算嚟咁讲，即系都少咗好多人数、哦。 系啊，其实即系当然啦，都大家都分析咧，究竟点解会少咗咁多嘅适龄学生啦？咁有啲人都举出咗唔同嘅因素啦，咁都有啲嘅传媒咧都问咗教育局啦，究竟系有啲咩嘅因素咧？咁教育局就话咧系都反映住适龄学童人口嘅整体变化啦，学生人口嘅流动情况啦，仲有譬如系搬迁啦，家长选择啦，即系譬如话系由公营学校就转过去直资或者私立国际学校度读啦，仲有就系咧系移入移出嘅学童人口等等嘅变化咧，都系咧会影响到而家嗰个适龄嘅小一人数啊。 咁点讲都好咧，如果面对依一个咁嘅数字现实咧，咁啊对于即系究竟开每一个学校收生开班人数都变咗个新挑战对大家。 系啊，嗱，亦都咧可能会令到咧就系唔同嘅学校咧， 嗰個收生情況咧係會有別啦嚇。咁即係喺呢個而家少咗嘅適齡學生人數底下咧。可能咧有啲家長咧又會選擇啊，不如就俾啲子女去到報讀一啲即係佢哋心目中比較理想、比較好嘅學校啦。又或者甚至咧係去到報讀頭先講啦嚇私立啊、國際學校啊、直資學校啦、等等，令到咧即係呢啲學校就梗係可能係維持住個收生嘅情況啦。但係一啲比較弱勢啲嘅學校咧、就可能出現危機啦。咁如果佢哋繼續係減班落去嘅話咧，真係隨時咧出現一個所謂縮班殺校嘅危機喎。 係啊，咁呢個變咗咧就又引發嚟好多之前都傾過嗰啲問題啦。咁啊，包括即係究竟點樣我哋嘅資源嚟配合咧？咁啊，學校嘅教學嘅氣氛啊。老師嘅甚至飯碗問題啦，係嘛？大家都關注喎，依啲 係啊，亦都早幾日咧就有啲嘅傳媒報道啦。咁啊，其實咧下個年度嘅小一派位咧，亦即將咧開始係招收啦。咁嚟緊咧就究竟大家都好擔心啦，因為而家個學生人數少咁多，咁所以咧見到有唔少嘅學校咧都係推出唔同嘅方法咧去到積極招生啊。咁包括譬如話有一啲入讀小一之前就有啲嘅培訓課程啦，譬如話有啲嘅田径啊、英语嘅课程嘅活动啊等等，亦都有啲学校咧推出，譬如话系一啲校车嘅优惠啊咁。咁我真系各出奇谋咧，去到招生下。 咁呢啲咧就即系喺反映学校方咧嘅积极性啦。不过我又知道咧，好多家长嗰啲咧，哇，为准备啲即系仔女咧要入学咧，又要喺某一啲学校嚟讲咧，好多人争取嗰啲咧，又要拍定晒 video 啊，又要做好多准备啊，又做埋。依、这、一個佢嘅履歷啊，咁啊，即係幾種極即係極端都有啊，即係。 嗱，其實咧就呢個問題咧，咁都不如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嚇。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唔知各位嘅家庭入邊咧，有冇一啲係小學、中學嘅學生咧？大家有冇都留意到而家收生個情況，或者報讀學校嘅情況係點樣咧？咁而家面對住嗰個適齡學生人數下降嘅問題，大家覺得又有啲咩嘅方法可以解決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我哋不如請嚟一位小學校長同我哋傾傾究竟情況係點啦？電話旁邊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陳淑儀校長啊，陳校長你好， 你好。 不如都問一下啦，你哋學校個情況又係點樣咧？有冇啲真係要減班或者收生嘅情況係點咧？ 咁我哋學校就即係僥倖一啲啦，咁我哋就冇呢啲喺即係學生人數上邊嘅問題嘅。 區內咧咁嚇。 區內當然都會有一啲學校可能佢即係一路喺收生方面都有啲憂慮嘅情況啦。咁而喺而家嘅大環境之下，即係全港性嘅一啲嘅學生人數減少嘅，即係入讀學生人數減少嘅問題咧，其實係對某啲學校係有即係一個生源上面嘅影響嘅。 嗯，点样理解今次即系数完人头之后，即系再减多14班咧？其实系个数字比以往系咪越嚟越严重定点样咧？ 事实上系嘅，即系虽然都系我哋即系我哋即系一啲嘅业界嘅团体咧，其实一直都预期会有咁嘅情况。点解会预期到咧？就系一路睇住即系自己本校嘅学生都有唔少人退学啊，移民啊咁。轉校啊，咁其實都會貨思到即係而家嘅情況出現，其實都係預咗嘅，只不過喺預咗嘅情況下，係點樣可以維持一個平衡到一個生態咧？係我哋好想即係局方即係同埋我哋業界一齊攜手努力去做嘅地方咯。 咁啊，陳校長，我就唔係教育界啊，不過想請教下你啦。因為我係建築師啊，都多年嚟咧，都會參考世界各地啊，或者啲國際學校咧，都有提倡咧適當嘅即係較為小班嘅教學啦。咁嗱，面對依個一個係都係挑戰啦。第二，會唔會都係一個機遇咧？我哋去再檢討咧，收生人數或者一個班較為小班式嘅教學，有冇依一個機遇喺度咧？ 是但个情况是咁嘅，喺小学嘅业界其实喺嗰个小班教学嗰个争取方面呢，其实已经系唔系呢近年嘅事、都已经有即系十几年㗎啦。咁其实缩班杀校浪潮就十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已经开始出现啦。咁所以今次个浪呢系只不过有啲唔同，虽然都系缩班杀校，但系喺嗰个杀校嘅情况呢应该系冇当年咁嚴峻，咁但係由於我哋有以往經驗，所以我哋都係憂慮嘅。咁所以一直咁多年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全面喺小學業界嗰度咧，即係小學嘅學校裏面真係全部都能夠行小班。因為以前嘅情況咧，就係會因應學校嘅申請啦，你想行小班，咁我哋就由局方去批核啦。咁但係咧所以現存咧，而家有啲區域咧都會存在住大班嘅，譬如我閉校就係咁啦，仍然係維持一個大班嘅數目嘅。咁當然啦，我哋我唔可以淨係睇自己學校啦，因為作為即係我哋即係專業人，即係專業嘅界別，我哋希望整體去睇嘅時候咧，其實行小班事實上咧喺個師生比例度對於學生嘅學習係一個好處啦，無論喺嗰個輔導方面啊，或者係教學方面，都喺個比例上面會對個學習嘅成效會更加好。咁當然喺呢個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就先唔諗即係殺校潮嘅問題啦，先係諗學生嗰個利益問題。其實行小班都係一個好處。咁加上而家個大環境，咦，似乎都係霍斯到呢幾年都會出現即係人口下跌、下降啦，或者係離開嘅情況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時機，係加快去行小班。咁其實教育局一直咧都同我哋係保持聯絡嘅。咁其實都有提到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時間表咧，即係睇住某啲區域，如果係個人數嘅情況係似乎係可以行小班咧，咁佢都係盡量去行噶啦。咁但係有啲區域咧，其實喺佢手上嘅數字，有啲區域其實唔係噶。雖然大圍全港係跌，但係某啲區域咧，因為人口嘅遷移問題咧，佢反而係學生需求嘅學位係多咗啊。嗰啲區域咧就未必行到小班啦，即係佢都要平衡有冇咁嗰區裏邊有冇足夠嘅班房等等。咁所以其實佢都要按區情去推，即係去推行。咁就算唔係今年啦，我知道上兩年開始已經係逐區逐區去審視過，按人數去決定整區係要行小班咁樣嘅。 首先都想回應翻就係、是因為咧睇翻教育局啦，咁喺舊年就提過一啲嘅數字咧，就話全港咧就大概係八成嘅公營小學咧就實施小班教學。咁、但係咧就有啲學校啦，咁可能收生情況都比較係仍然係有優勢啲嘅學校啦。佢哋係咪願意去行小，即係去一個全港推行小班教學嘅情況咧？你覺得？ 好坦白，譬如我哋學校咁啦，因為我哋學校都係一直行緊大班啦。咁呢個行大班嘅主要原因都係因為家長嘅訴求問題。即係佢都即係對於始終家長對於某一啲嘅學校佢嘅訴求係高嘅，好希望入讀嘅。咁校董會都會考慮啲情況，都希望盡量去即係去即係讓多啲小朋友可以入讀到啦，咁所以一直都冇去申請做小班嘅。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啦，其實喺整體教育嚟講，我哋都係好一致嘅想法。其實小班教學都係一個係對學生，我哋覺得都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嚟嘅。咁當然頭先我都話啦，就算你申請小班都好啦，其實 EDB 都要睇下佢個區嘅位夠唔夠啊？如果你申請小班，你令到學生唔夠位讀咧，佢又唔會俾你即係申請得到嘅。咁所以都要睇埋整體人數，但呢個人數係我獨立一間學校唔會知嘅。所以咧，而家嘅情況就係咧，佢會係佢睇整區情況之後咧，就唔會再俾你申唔申請噶啦。佢直情叫你一定行小班嘅。即係其實佢要咁樣嘅時候咧，就唔需要我哋去選擇啦，係咪？咁呢個係即係大圍要做嘅嘢咯。 嗱，其實頭先你都講到話咧，即係而家嗰個各個區份嗰個嘅學生人數啦，或者個需求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教育局啦，一直以嚟嗰個對於學生人數嗰個回應咧，都有提到話咧，其實都鼓勵啲辦學團體咧去到商討，譬如話係從事一啲嘅學校去到一啲新發展區啊， 或者合并一啲学校咧，去到应付一个转变紧嘅需求。其实即系你譬如你以你所知啦，啲办学团体而家系咪有嘅做紧呢啲嘢咧？还是佢哋比较宁愿系维持住而家嘅一啲学校嘅数量或者位置，去到调整个班数嚟到应付咧？你觉得系边样多啲咧？ 嗯，咁当然啦，首要嘅一定系先系即系好似头先我听到你嘅节目里边都话啊，大家各出奇谋，去希望都可以即系寻找多啲生源。咁呢啲基本上学校做紧嘅。咁但系有一啲可能系办学团体去处理嘅，就系譬如重置咁。咁其实而家教育局咧都系有个有一啲重置学校俾我哋申请。譬如一啲系佢仲系一啲好古，即系个校舍比较旧啦，同埋细嘅校舍，譬如一啲我哋俗称叫火柴盒嗰啲咧，其实教育局都会将呢啲火柴盒嘅校舍咧俾我哋申请，即系俾办学团体申请，你可以去申请系转一个地点，咁咧佢就可以一个新嘅校舍，咁就可以一路一方面就可以改善到學校嘅學習環境啦，另一方面又可以去好似重置去第二個地方咁，令到即係嗰個區又有足夠嘅入讀嘅學位咁。咁其實呢啲都係做緊嘅，咁呢啲都係一個方法啦。咁但係當然，譬如你話合併嗰啲，就有機會就係譬如以前都有啦，以前就係上下晝班合併啦。咁而家就冇分半日制㗎啦嘛。咁就變成可能係譬如兩間辦學團體合併一間嘅。咁其實睇下個情況啦。真係如果去到佢嗰啲某啲學校真係好惡劣嘅，即係兩間都可能係一路小班嘅，咁兩間合併當然係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嗯，咁听讲都有好多种唔同方法去面对呢个问题啦。我想问一个另一个问题，请教陈校长你咧，就是、关于超额教师个呢个挑战问题咧，业界大家觉得即系我哋又点样嚟照顾有呢啲咁嘅情况？对于部分老师嚟讲，都有一种压力。咁大家应该可以点样嚟就呢方面，都个社会大家再睇呢一方面咧？ 系，咁超額教師咧，即係如果大家經歷過之前十幾年前嗰個痛苦咧，其實係都幾係一個係幾唔安穩嘅，即係教學嘅環境嚟嘅。咁而家要面對嘅咧，即係一來其實有一啲嘅經驗啦，咁所以其實教育局都容許，起碼而家容許就唔會話呢一年即係或者下一年即刻係冇咗個位啦，佢都有三年嘅。準備俾學校啦，即係俾嗰啲超額教師仍然可以維持住啦。咁但係當然你暫時維持住，咁你長遠嚟講呢啲老師都係需要去可能要去再搵個工啊等等。咁但係又今次呢、這個人口下降嘅情況有少少唔同，因為同時呢其實我哋呢年呢其實我哋好多學校都即係校長都表示呢就係好難請到人。嗱，記住而家係好難請到人喎。 哦、 你明唔明我意思 啊？ 系 啊，因为有 香港好多行业都系嘅， 唔少老师又即系离开咗呢个地方啊嘛。咁所以咧又有腾空咗好多空位、哦，咁所以咧而家咧有啲学校咧系甚至乎系请一啲可能系未有正式读咗教育文凭嘅，但系佢有 degree 嘅，而家暂时都坐住一啲老师位先。但而家暫時係咁樣，咁即係話咧，就算有超額教師都好啦，有機會咧，本身嘅學校咧都可以嚟緊都會有位吸納到一啲嘅超額教師嘅。我相信呢個又係一個特別嘅情況，同上次嘅縮班老師潮咧係有啲唔同。 冇錯， 嗰度直情係冇位嘅。 係啦。 咁而家其實咧，你問我即係有位嘅學校。 OK。 是啦，咁所以呢可能舒缓到少少嘅。 Okay. 咁但係当然我哋希望即係因为其实而家小学呢仲有好多 STEM 嘅发展嗰啲。咁如果你话有啲縮班出嚟嘅老师佢能够读返一啲相关嘅课程，譬如国民教育啊，譬如係 STEM 啊咁样，咁其实呢个都可以装备自己去希望可以搵返个教职囉。 OK， 陳校長啊，而家就有一啲嘅小一收生就所謂扣門位啦嚇，咁即係可能本身係個學生未必係派去嗰呢間嘅，咁但係就嚟扣門，即係希望攞到個位啦。咁一般嚟講咧，就話係每班兩個嘅，咁但係咧就同樣地啦，即係如果容許呢啲扣門位咧，就令到呢啲弱勢學校就流失學生啦。咁有啲教育界就建議話啊，不如減少呢啲扣門位啦。咁你點睇呢個建議啊？ 其實我覺得係呢個都係一個策略， 可以去平衡到即係業界嘅生態嘅。其實我個人嚟講係支持嘅。不過我哋即係都聽到首聲音就係校長個人支持啫。咁但係背後嘅校董會係咪支持呢？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諗唔同學校面對即係佢校本嘅情況有少少唔同。所以其實我哋呢一直都係話，不如教育局落 order 落嚟，你減啦，唔可以收多啦，咁係仲容易過叫校本去處理嘅。咁其實呢個就變咗係夾心人咁樣囉。 其實以往係咪都有一啲區內嘅校長去到做一啲嘅即所謂君子協定嚇，究竟即係扣幾多，即係收幾多扣門生咧？咁而家其實呢個機制仲存唔存在？可唔可以繼續用，還是一定要教育局出手咧？ 嗱，其實係應該係咁講，應該係鼓勵。嗱，因為每一區都有校長會啦。咁其實除咗每一區校長會又有中小又有資小啦。咁其實喺中小資小或者每一區校長會，我哋都有鼓勵。即係鼓勵喺扣門方面，希望大家都可以係盡量唔好收啦，或者收都唔好收咁多啦。咁樣其實有啲咁嘅鼓勵性，但係唔係一個 rule 嚟嘅。因為呢個 有啲家長又好緊張，希望都有第三個機會啊嘛，係咪？ 係啦，因為咧咁樣造成有啲家長睇法就係好似唔公平喎，咁樣你哋自己好似圍內咁樣去處理咗，亦有咁嘅睇法嘅。咁所以我哋只能夠鼓勵，但係呢個唔可以逼每間學校一定要咁做。 Okay. 所以我哋咪話咯，教育局出聲啦。佢、 okay. 係一個烏嘅時候，我哋咪跟。 好，唔該曬陳素儀校長，多謝你嚇。 唔使客氣 ，OK。 陳校長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副主席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69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4024宗，输入个案有245宗，新增5宗死亡个案。多两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分别是善宜万基护老院、松山府邸老中原有限公司同埋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迪智展能中心暨宿舍，合共三个院友、两个员工确诊，61个院友同员工需要检疫。373间学校呈报498宗感染，涉及426个学生、72个教职员，有四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在10至12月会招标出售三幅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市区地皮，分别位于启德、赤柱和坚尼地城，一共提供大约2500个单位，其中启德住宅地规模最大，可以提供1750个单位。港铁将会推出小豪湾车厂项目第一期，可供应1400个单位。连同市建局和私人重建项目，新一季度私楼单位总供应量大约590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上半年度计划不同来源合共提供6000个私楼单位，连同第三季私楼供应，三个季度合共可以提供11900个单位供应，是今个财政年度私楼供应目标的90%。新日期綠置居今日起接受申請，三個發展項目分別是粉嶺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馬鞍山錦柏苑，合共4693個單位。房委會以市價41折發售，售價由大約75萬到271萬。有意申請的公屋居民說，今次的售價合理，加上有市區單位選擇，認為有吸引力。今期綠置居10月12日晚上7點截止申請，預計今年第四季攪珠，出年第一季開始按申請類別的優先次序揀樓。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被問到，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說一個中國公民昨日在卡拉奇被槍殺，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據他了解，有關人員不是中國公民。汪文斌又说，中方对相关事件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对受伤者表示慰问。

另外呢，其實是面對著譬如是中學啦，中一那個的人數都是下跌啦。中學校長會呢就之前呢就給過一個的施政報告的建議書，就給特首李家超的，還有呢就是教育局局長的。都提到呢就希望有一個訴求，就是說呢要凍結現行的班級數目呢是五年的。咁當然啦，就你見到繼續減班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未必係一個政府嘅取態或者會採用嘅政策啦。咁政府其實而家咧係去面對住咧而家呢個嘅學生嘅人數下跌嘅時候咧，頭先都有討論過超額教師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教育局咧就回應啲傳媒就話啦，咁因應住咧班數調整出現嘅超額教師咧，咁佢哋可以按住既定嘅機制咧就保留至到呢個學年嘅完結。咁而咧係小一學生人口下降而導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嘅超額教師咧，就可以獲保留最多三個學年啦。咁政府亦都重申啦，其實呢個係一個结构性的一个学生人数下跌的问题，就说会继续跟学界去到商讨，去到研究巩固和整合学校资源的做法，以软着陆作为目标。 作为我想呢，一般市民呢都想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香港的变化，人口的结构的变化。咁亦都咁講，我哋多年嚟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咧，嚟作為即係無論你話硬件嘅建校啊，而家都仍然建緊校嘅，因為有啲新區咧，你係真係需要有新嘅校舍咁樣。咁但係亦都多年嚟，大家都有傾過點樣去優化我哋嗰個教育嗰、那個結構啊、班嘅人數啊。咁呢啲加埋曬，係咪政府應該有一個較為好嘅計劃？作為照樣我問翻啦，未來五年啊，係點樣嚟面對呢個人口嘅變化咧？作為一個即係成個社會同埋業界咧都接受嘅各方面嘅策略咧， 其實頭先都聽到啦，咁有啲嘅教育界人士咧，咁係希望咧可以，譬如小學就全港都推行小班教學啦，因為其實而家得八成嘅小學咧係有小班教學嘅，中學咧就更加係未有小班教學呢件事啦。咁所以亦都有啲嘅中學學界咧都建議啊，其實中學都應該要小班教學喎，咁樣。咁但係咧就其實呢個都唔係咧，就係即係頭先講啦，小學咧就面對住可能有一啲嘅辦學團體咧就未必會願意推行小班教學嘅問題啦。中學方面咧，其實教育局咧都之前嘅一貫嘅政策咧，就係話咧，小班教學咧就並不是咧去解決人口下跌嘅問題啊，咁同埋咧亦都話咧係引述一啲研究就話咧，小班教學咧喺中學嚟講咧嗰個嘅教學成效咧就冇小學咧係咁大嘅，亦都講到話咧如果中學嘅每班嘅人數係太少嘅話咧，會減少咗咧學生嘅群體互動同埋影響對佢哋嘅全人發展。咁呢個係教育局以前所採用嘅政策，咁所以咧就係一直都冇話應承咧中學學界都可以咧小班教學，反而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就係而家啲新發展區咧，咁都可能有一啲嘅新嘅家庭啊去到搬入啦嚇，咁就可能有一啲嘅教學入學嘅需要，咁所以而家政府主要嘅政策咧都係希望咧啲學校咧可以係譬如辦學團體可以合併啦，或者係一搬遷去啲新發展區啦，又或者即係一啲收生不足嘅學校咧，就要停辦啦咁。咁其實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咁早前都接受過啲嘅報章專訪啦，都講到話咧，點解唔用小班，而係咧希望啲學校重置合併停辦咧？就因為咧，其實而家學生個人數下跌咧，已經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啦。咁就唔可以咧，再用一個以前嘅方法，譬如係大家諗開嘅方法咧，去到解決啦嚇。 不過我唔知道咧，教育界嘅朋友啦，尤其是一啲做教育嘅研究嘅，即係會唔會都睇到咧呢個所謂小班教學嘅優勝嘅問題？嗱，調翻轉，頭先我哋講係資助嘅學校，調翻轉嚟講，國際學校或者一啲直資個學校嚟講。咁佢哋個班嘅人數，亦都係有一個唔同嘅比例啊！我都想請教一下咧，即係教育界咧點睇咧依方面嘅成效咁樣啫。 亦都有啲人講啦，即係雖然而家即係政府就係推動啲學校去到合併啦、重置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對於有啲嘅學校，可能係佢嘅級別嚇，即係所謂 band 幾啦、band 一二三嚇、band 停，可能唔係咁高，但係佢可能咧真係服務緊一啲有需要嘅一啲社區同埋學生。 生嘅。咁、如果贸然地去到合并或者系重置呢啲嘅学校嘅话，可能咧都会影响到呢啲嘅学生所得到嘅一个教育嘅需求啦。咁好啦，好多呢啲嘅讨论啦，咁不如都再问一次各位听众啦，大家屋企里面有冇啲嘅适龄嘅学生呢？又或者你系教育界嘅人士，对于呢个问题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你讲嘢嘅时候想讲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呢件事系咁嘅，即系我唔系好肯定嘅时候，即系类似戴定头盔有可能记错嘅，但系如果我冇记错咧，咁应该系咁嘅。英文咧可以点讲咧？英文咧你可以话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remember R E M E M B E R 当然系 correctly C O R R E C T L Y。如果我的記憶是正確的話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his name is Stephen、okay,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的名字是 Stephen 另外一個差不多字眼的句子我可以說 If my memory doesn't fail me 如果我的記憶是沒有錯亂到的話 okay, If my memory doesn't fail me His name is Stephen 或者我可以說 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Serves S-E-R-V-E而家 S 因为佢系 present tense， 佢系单数嘅第三人称。If my memory serves me right, his name should be Stephen， 就应该咧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如果我冇记错的话，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教育局喺九月中咧，就係去到學校點人頭之後咧，咁就發覺小一咧係要減少14班，中一咧係要減少22班嘅。咁各位有咩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議員、中學校長鄧飛啊，鄧飛你好。 系你好， 诶，邓飞你好。 点样睇呢个嘅减班嘅数字咧？你系咪预期之内嘅咧？ 其实应该都系预期之内嘅，因为其实早喺几年前咧，就即系教育局嘅根据出生率做嘅一个人口预测咧，都预测咗系会即系长期结构性地生源下降噶啦。咁即系背后其实都系因为人口老化啦。咁冇错，近年咧就会有个移民潮啦，所谓嘅咁其实咧。即使冇移民潮呢，其实呢个趋势都系存在嘅。移民潮呢就可能会加快或者加剧咗呢个趋势嘅啫。咁啦下其实呢即系有一个更惊吓嘅讲法啦。其实我哋而家今日见到个减或者琴日见到个减班嘅数字呢，其实个减班呢系同四月今年四月点人数嗰个时候去比较嘅啫。如果你同旧年同期九月去比较减班呢，系唔止减咁少班㗎。 冇错。 其实系可能一个 double 上㗎啦，已经系。咁所以话呢就既系意料之中或者系预期一早讲咗啦，但系都真系出街之后见到咁样减班数呢，亦都系令到社会同埋令到业界呢都系有啲震惊嘅。咁呢个系亦都事实系。 其实中学学界啦吓，咁一直都有啲嘅声音就系话希望咧政府可以冻结而家嘅班级数目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班就继续减啦，咁你觉得其实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你嗱呢、這个咁话冻结班级结构咧，就其实系好多年都讲噶啦，即系喺上一 round 嘅 縮班殺校潮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講過一樣嘢噶啦。咁呢個已經係九七回歸之後，我唔講九七前嗰啲啦，九七回歸之後咧，就應該已經係第二次噶啦，第二次出現噶啦。上一次已經係2004年嘅時候開始，大概去到2017年左右啦嚇。咁而家已經係第二 round 噶啦。咁一直以嚟都係咁講話縮班，可唔可以凍結班級結構咁？其實咧，局方個講法咧，都唔可以話佢錯嘅，因為既然係一個長期存在嘅現象嘅時候咧，你就算凍結個班級結構咧，其實都未必解決到問題嘅。啊，唔單止接唔到本，甚至我覺得可能連治標都未必治得到嘅。因為你凍結個班級結構之後咧，嗰啲家長佢見到咁少人咧，依家學校，咁佢可能佢會選擇轉校噶嘛。啊，佢轉去第二啲所謂 banding 高啲嘅學校。或者甚至轉去直資，轉去國際學校，轉去私立學校，佢唔一定移民㗎，佢仲人仲喺香港，不過佢已經跳曬船咁啫嘛。咁所以你點樣凍結都好，佢即係人數減少咧，就減開有條路咧，就一路減落去㗎啦。 你覺得咧，其實政府都睇到呢個問題啦，係咪應該有啲更長遠嘅一啲即係所謂針對嘅策略？咁啊，亦都能夠去優化我哋嘅整個教育嘅體系。亦都見到你都曾經係咪同一啲教界朋友咧都有提過，甚至話啊開放我哋嗰、那個即係引入一啲內地啊或者東南亞嘅學生，呢啲其實有幾可行性呢？ 其實個可行性係非常之高嘅。其實我都唔係最近講嘅，好實事求是咁講，我喺去年參與選舉嘅時候，我自己本身都係個政綱都已經提出一樣嘢㗎啦，因為你點樣係凍結班級結構好？呢啲短期措施咧，其實都唔短期，都唔捱得幾耐噶啦。咁而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算係政府係永久凍結班級結構，我當係啦嚇。咁你事實上個人口老化，生源係持續喺處減少緊，都冇人即係出生率下降啊嘛。咁其實對於香港嘅基礎教育最大嘅問題咧，就話讀 DSE 嘅人咧係越嚟越少啊，越嚟越少嘅時候咧，就變咗呢個課程嘅嗰、那個你冇數量就冇質量噶啦。个就可能直接影响到个营收性啊，咁所以咧就系都要开放收生，无论向内地开放定还是向东南亚开放，都系要做。而且嘅话咧，就其实我哋睇到，就算邻近嘅国家地区都好啦，新加坡都做噶，系咪啊？甚至乎即系台湾一直做紧添啦吓。咁我听闻澳门都做紧。对于香港嚟讲咧，其实真正嘅难度并不在于法律，唔系话教育条例、教育则例同入境条例有限制。No。呢啲冇限制，喺法律上冇限制嘅，入境政策有限制，但嗰個係政策嚟嘅。真正限制就係咩咧？我哋冇其他配套嘅嘢，比如香港基本上係做唔到，或者好難做到 boarding school。第二，香港亦都冇一個好成熟嘅 homestay 嘅政策。第三，香港冇一個陪讀制度嘅 visa。你如果你其他嘅，你就算新加坡又好，或者系啲欧美国家都好啦，佢吸引外来嘅留学生，包括外来嘅中学生留学，佢都会有依配套嘅制度，但香港系冇嘅，咁冇嘅咧，呢个系一个技术细节，系比较困难，系要解决咯。 嗱，关于你呢个建议咧，其实早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都有回应过，咁都讲到话，本港嘅基础教育咧，主要就服务本地嘅学童啦。如果话引入内地或者东南亚嘅学生嘅呢个建议咧，实际操作上面有一定的困难，还有学生年纪轻，要考虑配套、啊、照顾、啊、宿舍等等这些问题，你怎样看这个讲法呢？ 这个我有保留的。配套的问题呢，就刚才我都讲了，即其实是都是事在人为的，因为没有 boarding school， 坦白说新加坡都未必做得到 boarding school， 那他其他的配套 homestay 也好，陪读制度的签证，那么即这些都可以配套到。但是如果你说 DSE 是正是服務本地學生咧，依、這個我係有保留嘅，因為由教改嘅底又開始，由舊制轉做新制 DSE 嘅時候咧，第一批嘅嗰啲教育局嘅，無論係局長、常秘或者係教董會嘅人啦，考評局嘅人都好啦，佢哋係好努力咁向海外去推銷，希望海外嘅大學認受 DSE 嘅。咁其實咧，嗰刻度大家都已經知道 DSE 係要走國際化，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哋翻查翻2009年嘅特首施政報告，係講得好清楚，香港係要做教育樞紐，唔單止係大學專上係要吸收外來嘅學生，其實亦都研究緊基礎教育。當時講最主要係講高中啊，亦都要係考慮點樣去配套措施去吸收外邊嘅學生，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教育樞紐嘅。第三樣嘢，香港如果真係要保持一國兩制，就是、keep 住國際化呢個品牌嘅時候咧，香港教育都要國際化。 OK， 如果唔係嘅話咧，做唔到嘅。 嗱，講翻中學嘅人數啊，不如，因為咧就其實有啲嘅中學學界咧都係提出話，不如趁呢個嘅學生人數減少嘅機會，去到推動咧即係優化呢個師生比例，減少每班人數，即係講緊小班教學啦咁。咁但係教育局咧一直嘅立場都係講緊話咧，其實就中學嘅人數不宜太少啦，亦都係講緊即係要去到確保呢個教育質素同埋資源嘅適當運用。你又會點樣睇啊？ 呢樣嘢呢就其實你短期內好似係指導級，長遠嚟講呢其實實事求是呢，我覺得局方嘅回應係真嘅，係即係真確嘅，呢樣嘢係的而且確係咁樣。因為我哋睇返個開班人數，而家你中一嘅如果收到51個同學就可以開三班，咁即係換句話講17人一個班。咁請問呢個已經係咪小班教學呢？即係已經係少無可少嘅呢個第一點。第二樣嘢呢，到佢即係你無論你個學生人數即係師生比例點少都好啦，個老師個科目嘅分佈呢係一定要充足㗎，即係中英數、文理商、音體美呢啲全部有齊晒，即係用一個通俗比喻，好似捉象棋咁，你要係車馬炮都齊晒㗎嘛。即係你唔能夠話我得返咁少學生我就順制老師嘅人數都減少，你老師點樣減少都好，個科目嘅分佈都係要齊齊整整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如果你一家學校嘅學生人數或者一個年級學生人數太少，尤其是高中，你就變得開唔到 X 科，即係嗰啲選修科啊。你中四、中五、中六嘅人數太少嘅時候呢，嗰啲選修科呢可能一某個學科，比如 physics 咁啦，佢可能得幾個人讀，甚至係得一兩個人讀。咁呢個咧就個平均成本就好高嘅，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實際操作嘅過程中咧，係有幾大嘅難度嘅係。 嗯，咁而家个班又唔能够冻结啦，班数唔能够冻结，每班嘅人数又唔能够再减少小班咁样，咁就变咗真係有啲嘅弱势学校呢，就喺呢个浪潮底下呢，好可能会係唔能够再收中一，甚至被杀㗎喇。咁应该点算呢？ 嗱，其实应该咁讲，你就算话係冻结咗都好，家長有選擇權噶嘛？家長可以跳船噶嘛？當佢見到入到呢間學校裏邊嚇乜咁少班嘅咋，或者一個班裏邊得咁少人噶，咁佢就可能醖釀佢就要轉校啦嘛。咁你轉校嘅時候咧，轉開有條龍咧，有條路咧，咁就變咗咧就變咗越少咯嚇。咁所以就算你話凍結都好，除非你凍到話唔准轉校，一入校門深似海，咁就冇得講啦，我係咪咁？但係你喺今時今日唔可能咁樣剝奪家長嘅選擇權嘅，所以你就算凍結都解決唔到。咁好啦，你話跟住係咁一路減少咧，對香港教育最大嘅衝擊就係咩咧？就可能出現一個學生錯配嘅情況。嗱，本來咧 banding 所謂 band free 學校又好，或者擅長照顧一啲後進學生、弱勢學生嘅學校咧，佢哋係有佢自己呢方面嘅專業嘅能力嘅。咁但係問題當Band 1學校都唔夠學生嘅時候 ，Band 2學校都唔夠學生咧 ，Band 3嘅學生咧就一路都向上移咯 ，Band 2又向上移咯，咁就出現咗兩個後果。第一就即係早幾年有所謂嘅上移錯配 ，Band 1學校收咗好多 Band 2甚至 Band 3學生，但佢並不擅長教呢啲同學嘅，咁啊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錯配啦，係咪？即係唔係因材施教啦？調翻轉頭一啲Band 3學校佢好擅長照顧弱勢嘅後進嘅學生，但係問題呢啲弱勢後進學生佢根本都唔想留喺 Band 3學校。佢就趁呢個音樂等嘅效應咧，就一味向上游咯。咁就造成咗 Band 3學校咧，就真係被逼可能要殺校啊，或者所謂合併嘅等等。咁呢個咧就對於香港教育咧，就最大嘅衝擊就係咩咧？就係錯配啦，唔係一個因材施教嘅嗰個學校資源同學生嘅一個配對咧，就完全係亂曬龍啦。咁呢個衝擊就好大啦。 咁即係你係咪都建議要盡力去到保住呢啲叫做係弱勢啲嘅學校咧？ 我是建議咧，你短期措施都保佢唔住啊！啊，即係你就算係將佢個班級結構凍結咗，咁啲人都係走噶嘛，佢可以轉校噶嘛。我是要建議就係咩，盡快研究如何開放收生呢個配套措施。 嗯，咁呢個都係你一個方法啦。咁另外所謂 band free 或者啲比較弱勢學校咧，係咪佢哋都應該要睇一啲轉型啊，或者自己嘅一啲即係提升啊？因為始終咧，啲家長咧就會。就咪湧咗去除咗你話 Band One 之外咧，就係一啲直資學校啊，甚至係一啲國際學校啊。咁香港變咗呢個情況咧，就會即係執埋一邊噶咯。咁喺教育界嚟講，係咪都應該要諗一啲方法嚟就呢一啲現象咧，既唔想咧係殺太多校，亦都有太多超額教師咧？ 暫時講超額教師未顯示出嚟嘅，因為今年啲教師 turnover 都好高。咁其實咧最最主要嘅問題有兩點啊。第一樣嘢，啲學生咧就走向直資啊，或者走向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咧，依、這個咧就有個問題就係咩咧？可能會衍生一個教育公平性問題，因為直資又好，國際私立學校咧個學費都唔平嘅。咁就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話有消費能力嘅中產嘅家庭或者優越家庭背景嘅人咧，就走曬去讀非本地學制嘅學校。咁最後咧免費嘅公營學校咧，就全部係啲基層嘅家庭嘅學生咁。咁嗱，一個咁樣嘅分佈咧，就好危險嘅。咁就變咗係課程同學校咧，係按階層嚟分佈。咁依個一個教育嘅公平性問題。咁就會進一步令到本地嘅課程咧，就個品牌就進一步下降。即係大家覺得，哎呀，即係相對嚟講，唔係中產人先去讀，咁就係好麻煩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如果轉型咧，係而家我見到教育局都係推動緊一啲收唔到生嘅弱勢學校去轉型。但係我有時諗，你呢個轉型嘅空間有幾大咧？我而家見到所謂嘅轉型咧，就只係得兩種辦法，一咧就轉成所謂 Ivy 嗰類嘅職業類嘅學校。但係問題 Ivy 自己都收唔到生噶嘛。第二樣嘢咧就轉咧就數人頭，即係好似直資咁樣。就唔同津校，津校按班數嚟數噶嘛，嚟數幾多班嚟資助噶嘛。 明白，好。 咁佢都收唔到人啦，咁數人頭佢都係收唔到嘅。 OK， 好，時間關係，同鄧飛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多謝曬 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清丽苑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比头先短咗好多，而家龙尾喺星月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温斯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嘅车龙排到近西湾河太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美团170.2升个四，盈富基金17.8跌一毫，友邦保险64.65跌九毫半，中国平安38.35跌六毫半，比亚迪股份200.8跌4.2，汇丰控股40.4升四毫，京东集团202.1升一蚊，建设银行4.41跌四仙。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碧生源股权、凌瑞控股、瑞港建设、明发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集一控股、盈汇企业控股、胜利管道、东盛智慧城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5，日元144.75，瑞士法郎0.981，加元1.371，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969，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港金系报15,4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48.29美元，卖出价1,649.2美元。港汇指数106.5，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呢一段咧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一带系挤塞。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

时间是傍晚的6: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文峰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讲讲关于外卖员啦。咁啊，近年咧呢个外卖平台咧就越嚟越流行啦，亦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其实都多咗市民咧去到喺呢啲嘅外卖平台嗰度嗌嘢食咧，就送嚟自己嘅居住嘅地方啊、工作嘅地方咁样。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咧自己所身处嘅屋苑啊，其实又方唔方便呢啲外卖员嚟到泊车去到送外卖嘅咧？ 系啊，陆宇光呢个好重要噶，我哋。好多人咧，其實啊，由早排即係年初疫情咧，跟住而家大家都更加習慣咧嚟用呢啲外賣啊，咁變咗咧，如果你話受到影響咧，對我哋市民嘅民生好受影響。 近期咧就有一啲嚟自兩大外賣平台啦，分別係 Foodpanda 同埋係 Deliveroo 嘅外賣員咧。近期咧就係有一個嘅講法啦，咁就係話咧要拒絕接收一啲嚟自啟德睦寧街嘅訂單啊。就講到話咧，其實而家呢啲啟德睦寧街嘅私人屋苑咧，咁其實佢哋就拒絕呢啲嘅電單車嚇，因為好多時啲外賣員咧都係揸電單車啦，就話呢啲屋苑咧拒絕電單車入去裡面停泊啊。咁入唔到去停泊，咁点咧？咁可唔可以喺街度泊咧？咁但系咧就话启德区咧又缺乏呢啲嘅电单车嘅公共泊位。咁如果真系要泊嘅话咧，真系可能要喺呢啲嘅一啲嘅近住港铁启德站附近咧，先至有得泊。咁如果咧就再行入去睦宁街嗰啲嘅屋苑咧，咁又要行咧就十几廿分钟。 系啊， 咁变咗就好唔方便。咁如果咧佢哋真系结果都喺启德嗰啲嘅屋苑附近度泊咧，可能咧就会被抄牌。咁大家都知啦，即一次抄牌个告票咧就系320蚊啦。其实对于佢哋呢啲嘅外卖车手嚟讲咧，咁已经系佢哋每张订单收入嘅7倍咁多。咁有啲嘅外卖员咧，咁就接受啲传媒访问啦，就话平均咧一个月都收到4张告票，即系咧都罚咗1000几蚊。 哇，好惨喎！ 咁所以咧，今次呢啲车手咧，咁除咗话系要拒绝去到接呢啲嘅嚟自启德睦宁街嘅订单之外咧，亦都希望咧。他们所属的外卖平台可以去到为这些告票去到埋单等等这些诉求。 其实我们传统的香港市区就其实有街铺啊，买东西更加方便的。但启德新区是一些新规划区来的。所以我们出奇为什么电单车公共泊位是没有或者不足够呢？这个我都想了解一下。但是另外来说呢，居民呢要自己行去找买东西的地方呢，其实跟传统的旧居又没有那么方便的。那这个对于便民方面都有一个问题。 其实咧就睇翻啲传媒报道啦，就讲到话成段嘅睦宁街咧，其实都系禁止停泊车辆噶。咁成条街咧都冇咪标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啲街外车咧就要入屋苑咧，就只能够喺呢个租车位嗰度停车啦。咁其实咧睦宁街个设计咧，可能都系因为啲新区啊，多一啲嘅私楼啦，吓住宅区啦，会唔会都系想喺规划嘅时候多啲嘅私隐度咧吓？咁所以咧其实都比较少呢啲嘅公众嘅泊位啊！最近嘅食肆商铺咧都要讲紧系头先讲啦，港铁系启德站啊，或者咧系邻近嘅德朗村啊咁样，咁变咗咧就对于呢啲外卖员嚟讲咧就非常之唔方便啦。 系啦，咁呢个咧真系要想问一下，咁啊调转咧运输处喺嗰个规划嗰阵时咧，对于提供呢啲咁嘅泊车位咧，系咪忽略咗咧？咁呢个都想听一下咧用家方面嘅一啲睇法。而香港規劃設計的指引呢，其實都有一些要求的，那這方面呢，或者區議員啊，或者當區呢，都可以反映一下。 其实呢个嘅喺屋苑里面能唔能够容许外卖员去到泊车咧？咁呢个咧就可能都未必净系启德呢啲嘅屋苑嘅问题啊。咁早前咧都有啲嘅网民啦，咁就喺沙田第一城咧，咁都见到一啲嘅情景，咁就系话咧有啲嘅外卖员就泊低架电单车啦。咁但系好快咧，嗰啲屋苑嘅管理人员咧就系见佢系离开咗架车咧，就上去锁咗佢架车，咁咧就要佢咧系有一个开锁费。 位咧先至攞得翻架車。咁、變咗咧就亦都係一啲嘅屋苑管理嘅問題啦。嗱，其實咧我哋都就住今次即係啟德個情況咧，咁都向咗一啲屋苑嘅管理公司咧去到查詢嘅。咁啊得到咧就係啟德嘉匯嚇嘅回覆啦。咁就話咧係為咗方便住户啦，咁就嚟緊咧呢個嘅客户服務處已經係預留咗屋苑停車場裡面嘅上落貨車停車位，就俾外賣電單車同埋送貨車輛去到停泊，頭30分鐘咧就免費，就歡迎咧送貨人員去使用嘅。啊，咁呢、這個就唔知真定假啦。咁同埋咧就究竟會唔會都係因為外賣員就提出呢啲嘅關注、會引起呢啲屋苑嘅管理有所改變 咧？咁聽落咁咧，就或者係一個好啲嘅回應。嗱，我自己一個屋苑咧，之前咧就係即係因為疫情就減少咗話送上門。咁而家其實咧，大家都已經係放寬咧，係即係使到大家更加便利啊嘛。 嗯，好啦，問一問各位聽眾啦。咁無論大家係一啲嘅喺自己嘅屋苑啦嚇，咁已經係方唔方便呢啲嘅外賣員咧？咁喺嗌外賣嘅過程，有冇遇上啲乜嘢嘅困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外賣員啦。咁佢係阿興叔嘅，興叔你好， 興叔。 系，兴叔， 系你好，你好， 你好啊，吓，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系咪都以前有送开呢个启德地区嘅屋苑嘅外卖咧？ 啊，有嘅，有嘅。 系，咁、那个经验系点样啊？ 就嗰五个屋苑咧，就从来冇讲过咧系俾我哋入去停车场嘅， 嗯， 更加咧就系、是、要我哋泊喺出边，嗰条街嗰度。咁就会你知拍入去就好易俾警察抄牌㗎啦。咁而家啲交通警啊啲咖啡仔啊就抄得好频密嘅。 嗯。 咁就我哋而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遇咗收一两张㗎啦。搞到我哋好要好快脆送咗个餐，即係好神经质咁好快走落嚟。但系佢屋苑嘅设计咧，佢有啲大嘅座数咧，你好似讲到嘉匯咁啊，佢一二座咧就喺正门口嘅。 嗯。 但系如果你系8、5、8、9座咧，就要行几分钟入去。佢个地方佢屋苑都几大下嘅，咁行都要几分钟。嗯。咁啊又要去，就咁咯。咁就要。要等佢保安开 lift， 即係用拍卡拍到 lift 门，我哋先上得。咁有时又繁忙时间就保安就要好忙啊，咁我哋要等啊。所以我哋送嗰度都係好无奈㗎，但係就我哋就接到 order 都要尽量送噶咯。 嗱、屋苑就话唔俾你入啦，咁你哋系咪真系会喺屋苑门口啲公众地方就拍嘅咧？即系或者系你哋以前有冇试过真系俾人抄牌咧？咁啊，一个月平均抄几多次咧？ 我头先讲过一个礼拜，就我自己就会有一两张咯，但系我就有啲就可能比较少啲咯。就少啲啦，因为佢后生啲，走得快啲啦，年纪大啲， 即系俾架车摆耐啲，就俾人抄嘅机会又大啲啦，系嘛？ 兴叔啊，想请问你啫，其实屋苑以外咧，喺公众地方咧，佢启德区系咪冇俾到你哋有公众泊电单车嘅预留地方？ 冇泊位俾我哋，我哋俗称叫骨位啊，冇啊。其实其他地方就有嘅，你好似牛池湾啊，丰城街嗰度咧，有啦骨位俾我哋拍嘅，但系都经常都满噶啦，但系就睇得你直情一个都冇，好似正如主持你哋话要去到启朗先至有个停车场，咁冇理由，咁你都知隔成条街行成廿分钟先到，咁冇理由我哋拍嗰度噶系咪？客人都要等住啲餐趁住食噶嘛，系咪？ 嗯，咁佢又咁积极嚟抄你哋，佢又冇提供一啲泊位，咁啊对你哋嚟讲，真系作为即系方便我哋市民嘅送递咧，咁呢个就真系 对大家都不方便的，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启德是差呢？这个区的情况还是新区的，先生 我都不知道他的 屋苑的想法。 这个不是屋苑问题，是政府的嘛，出面的嘛。我们跟着再讲屋苑里面， 嗯， 所以是不 是 政府我就不知道规划怎样， 嗯， 但是屋苑呢就是觉得不覺得是抄你們而已。 OK， 即是不是抄他們，啊，不是抄他們而已。 明白。阿興叔，啊，那你現在還有沒有接這個啟德地區的單啊？ 我就響應過杯葛行動就沒有了，早前有的，因為，都早前呢未杯葛行動之前呢， 嗯， 他都有很多外賣的，因為周圍都冇乜食店嘅，佢要去到啟朗商場嗰邊先有嘅，咁就係咯。咁而家都因為疫情關係，都興咗叫外賣啊，係咯。 剛才我都引述啦，咁啊，嘉匯嗰邊就回覆咧，就話已經預留咗停車場嘅上落貨車位咧，就俾外賣電單車去到停30分鐘啊！你知唔知呢個嘅措施係咪真係有生效嘅？ 嗱，今日咧我就睇到通告，咁咧就今日晏晝咧，我哋就去幾個車手去到，咁咧就嘗試入去，咁嘅門口保安就拒絕咗我哋。 哦，都係拒絕 啦。要請示上級，佢話上級冇指示話佢哋可以俾我電單車入，所以我就覺得奇怪。佢發個聲明，咁樣發個聲明。今日晏晝我哋去過，今日晏晝去過。咁我哋就佢叫我留翻電話俾佢，咁我留咗我的電話，但係晏晝3點鐘到咗，到而家都未覆我，咁我就覺得奇怪，但係都係唔俾我哋入呢，這個停車場，唔知係咪佢真係話未接到上頭嘅指示，因為佢不嬲都係唔俾我哋入㗎啦， 嗯， 我都唔明佢哋話一直都俾我哋入，因為佢一直都知道我哋派喺街外嘅，我哋有要求話。俾唔俾入噶？即系咁， 嗯， 之前好耐之前噶啦，已经即系问过。咁，嗯，你咪问一次，人哋唔俾你入，你唔会次再问题，问埋上重复嘅问题噶嘛？系咪先，主持人？咁， 啊， 变咗就问嗰次，佢话唔俾入，咁我哋就唉，自然就拍喺条街边，咁啊快快脆脆走入去送餐咯。 明白。咁其他屋苑咧，以你所知，其他屋苑有冇因为你哋嘅杯葛行动，可能会有啲改变呢？ 嗱，我舉個例，好似附近嗰個麗晶花園咧， 嗯， 就算德朗村咧，佢都俾我哋有30分鐘入去嘅。咁啊，麗晶花園個管理都好嚴嘅，因為佢係居屋嚟噶嘛，即係業主全部都係業主啊嘛。咁咧初頭俾20分鐘我哋，咁我哋反映話唔夠喎，你屋苑咁大，係嘛？你。咁佢就俾到而家俾返30分鐘我哋。咁30分鐘呢我哋就夠時間俾佢哋檢查啊、登記啊、撳門鐘啊、等 lift 啊，咁我哋就夠時間。咁， 嗯， 就20分鐘呢真係好問要好快手快腳啊，冇乜意外啊，冇乜事故啊。咁因為有時我哋叫咩事故唔係咩事故嘅，有时个客人唔喺屋企啊，或者冇人接电话啊，冇人开门啊，我哋嘅责任都要，公司要我哋等15分鐘嘅，但系我哋通常都尽量揾到个客为止啦，系咪？就亲手交俾佢咁。 明白。嗱，今次咧嗰，那个有啲车手啦吓，都要求其实所属嘅一啲外卖平台咧，可以為佢哋啲抄牌嘅罰款咧去到埋單啦。咁其實今次嘅行動之後咧，公司有冇去到聯絡你哋或者同你哋傾過呢個問題咧？ 公司就未有答覆，但係咧就出咗聲明護送公司。 嗯。 咁就 我做護送嘅，但係熊貓啲先講咧，佢哋都收到通告，話熊貓話俾兩個星期等嗰啲管理處答覆佢哋。如果佢哋唔答覆咧，就會暫停送餐去個啟德區嘅服務。咁至於你話嗰個告票咧，佢就冇答覆，冇答覆。咁以前熊貓咧係有幫我哋俾嗰個告票嘅，即係幫啲車手俾。當然係有數量限制，唔知兩一個月兩張定三張之類咁嘅啫。咁而家好似話冇咗啦，係咯。 嗱，請教多你依樣嘢啊，興叔。運輸處就話佢哋咧喺啟城道咧同埋木園街咧都有18個電單車車位嘅。咁 木蓮街？ 木園街係啦。咁你覺得依個設置啊，對於依個區嚟講，係咪都真係好唔足夠咧？嗰、那個距離對於你哋真係嘅運作， 一嚟距離遠咧，二嚟都唔足夠啦。木蓮街就冇噶啦，木蓮街。 是 即是我哋一去到尾就回旋住嗰总之嗰五个屋苑附近就冇一个电单车位系啦系啦。 咁我相信呢嗰、那个规划呢当时呢冇咁考虑照顾呢一啲用途啦。 好啊，唔该晒兴叔啊，多谢你。 冇咁讲多谢你。 兴叔呢就系一位外卖员嚟㗎啦。咁不如我都问下各位听众啦。我哋电话系 1872311,1872311, 唔知即系听緊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启德嘅居民呢，咁又或者系你自己都系有嗌开外卖嘅，咁你嘅屋苑啊又系咪方便啲外卖员进入嘅呢，咁甚至如果你系外卖员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 同我哋倾下。林文峰啊，今次呢个嘅行动啦，呢啲外卖员嘅行动啦，都听到啦，头先阿兴叔讲呢都迫使到一啲嘅外卖平台呢都向啲私人屋苑嘅管理公司呢就发出一个即係限期啊，就要求佢哋限期内呢都系俾啲外卖车手呢可以入，咁否则呢就唔送嗰个地区嘅外卖啦。咁但如果真系冇人送个区嘅外卖呢，咁当然个区嘅居民呢就嗌唔到外卖，就受影响啦。 居民会出声嘅。 係啦，咁亦都我哋头先都系讲到一个宏观啲嘅问题啦，就系成个区嘅规划问题啦，即系点解呢个屋苑啊，即系呢个嘅地区系启德嘅木宁街，有成即系五个吓，即系都主要嘅屋苑啦，咁但系都好似冇一啲嘅公众泊位咁样嘅咧，咁除咗系即系唔方便外卖员之外咧，其实都可能咧就系唔方便某一啲嘅人士喺度停车嘅，咁。大家又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呢？ 就是他可能呢數目就有一定的，不過呢就沒有想過這個分布，可能以前做規劃的時候呢大家應用這個外賣呢就沒有那麼普遍了。 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讨论紧咧就系呢个启德啊，有啲外卖员咧就系想拒绝再接启德单嘅问题啊，欢迎打嚟同我倾下。 自下个月27号同11月4号再讯，两名被告不得保释，期间必须还押惩教处看管。案中18岁被告涉嫌从2020年至今年喺不同网上平台持续作出煽动意图嘅行为，意图侮辱国歌、发布经篡改的国歌歌词，以及意图以不同方式侮辱国旗。至于29岁被告涉嫌在不同的网上平台上持续作出煽动意图的行为。天气概况，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强烈大风暴洛克已经增强成为台风，在下午4点，洛克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日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近苏屋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接近苏屋村。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火炭港铁站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信号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系接近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圣座治大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门居。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一啲冇馅又或者系少啲酱嘅面包，咁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系米克，同大家估个字谜啊！一边系红，一边系绿，一边怕雨，一边怕风，是什么字？秋字咯。秋天就是充满诗意，亦都是充满思念。你在秋天又挂住边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小朋友的能力是不是一定建基于学业呢？ 当然不是啦，分数就有高低之分啫。但是艺术就没有对同错的噃。 今个星期日，听下明爱赛马会移动艺术馆怎样透过艺术帮助有读写障碍的小朋友认识和表达自己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 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講到咧係有一啲嘅外賣員啦，咁近期咧就發起話要拒絕再接咧係啟德木寧街一帶屋苑嘅訂單啦，原因就係話咧呢啲嘅屋苑咧就拒絕呢啲嘅外賣員嘅電單車進入啦，咁但係咧木寧街上面咧又冇一啲嘅泊車位咧俾佢哋泊電單車，於是咧佢哋經常咧都會收到一啲嘅抄牌嘅告票啦咁樣，咁變咗就阿林文峰啊都睇到一個係咪一個？規劃的問題咧，即係點解呢個木寧街上面有五個大嘅屋苑，但結果係冇一啲。 啲嘅電單車泊車位咧，咁導致到而家咧，即係可能係啲外賣員啦、外賣平台有機會咧，就係罷送咧呢一區嘅訂單啦。咁到時呢啲嘅居民咧，就冇辦法再嗌外賣啦。 係啊，盧宇剛，其實咧要有兩個層次嘅問題，我哋大家觀察到，一個就是屋苑嘅管理問題啦。咁呢個屋苑都即刻做一啲回應，至於落唔落實一個問題。第二就係作為政府提供一個新區或者任何一個區咧。啊！你係咪有足夠嘅地方讓人哋可以送貨，人哋可以即是搬屋，亦都一啲緊急嘅其他嘅備用？咁因此咧，你除咗係路面要提供呢個暢順之外咧，恰當嘅泊車位、臨時嘅一啲俾人哋用咧係需要嘅。咁會唔會喺個規劃上邊咧，係呢一方面咧嗰個分佈做得唔足夠咧？就我相信咧，地區人士可以再俾多啲反應，但係有關當局咧應該都要做一個咧去再嚟審視呢一方面。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各位咧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呢个问题噶。咁另外睇翻，如果真系全港嘅一啲电单车嘅泊位咧，其实咧都系好唔够啊。因为根据运输署啦喺今年嘅数字啦，全港领咗牌嘅电单车咧就接近73000架。咁但系咧泊位咧就唔够38000个，咁变咗咧就好多时咧有啲嘅地区啦吓就特别少添啦，咁所以咧就尤其是一啲嘅湾仔啊、油尖旺呢啲嘅热门消费区咧，其实咧嗰个电单车泊位咧就更加系近期咧出现过一啲嘅负增长吓，咁亦都系非常之唔够。咁啊而家好多嘅外卖平台都系用电单车去到送餐、送食物啦。咁究竟啊点样可以去到处理呢个问题咧吓？咁啊，我哋不如关注翻即系启德嘅问题啦，我哋电话1872311可以欢迎听众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当区嘅区议员啦，有九龙城嘅区议员系呢个负责启德中同南嘅区议员张景芬啊，张景芬你好， 张 景芬好啊， 晚上好你好，我系启德区议员啊，芬景芬到， 系你点样去理解呢个问题啊？ 系啊，其实咧都知道，喺新闻出咗之后咧，都知道有一啲车手嘅朋友咧，就进行咗一个嘅请愿啦。其实主要都系去想反映翻咧，就是、可能喺区里边啦，特别系木安街、木宁街嗰边啦，可能唔系好即係對於成個嘅設施咧，對於佢哋做一個嘅外賣服務嘅時候咧，唔係好方便，係啦。咁呢個我都非常之理解嘅。咁亦都頭先都有聽到咧，阿興叔啱啱嘅反應，即係講緊可能一啲遠到去木園街可能會有10个嘅電單車位，可能去到機電處即係城啟道嗰邊咧都有。 好遠啊！ 係啦，都電單車位，其實未必好容易好方便到佢哋送外賣，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不爭嘅事實嚟嘅。咁所以其實都喺今日嘅早上啦，其實都有同運輸署嘅代表咧，代表去因為呢件事去溝通過。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去爭取多啲嘅電單車車位咧，除咗係為咗可能即係呢件事都好啦，其實亦都係幫緊一啲居民啦。其實唔少居民都揸電單車，或者喺度翻工嘅管理公司嘅人啦，佢哋都會揸電單車嘅。咁所以都好需要咧多啲電單車車位。咁其實都物色緊咧一啲地方，可能比較接近咧木寧街裏面啦，又或者可能都比較接近木安街條街頭嘅。咁都希望可以再加多咧，多10多个嘅電單車位，希望可以解決到一啲即係燃眉之急嘅問題。 冇錯，張景芬啊，係你嘅理解咧，係咪其實係本來嗰個運輸署嘅規劃咧都有嘅，但係呢啲咧嘅分佈咧就冇考慮到咧喺屋苑之近一啲嘅地方有提供。咁而家係有冇一個承諾或者考慮咧，運輸署或者路政署咧嚟增加翻一啲近屋苑嘅泊車位喺屋苑以外喎，就唔係屋苑以內喎。你嘅理解係點咧？ 冇錯，其實我相信本身咧就應該冇呢一個電單車車位嘅規劃啦，好接近木安街、木寧街裏邊係冇。咁但係可能係喺要去再加設嘅時候咧，我相信係要同運輸署裏邊去嘅人一齊去爭取呢個嘅機會，同時間都要經過一啲公眾嘅諮詢，就是、一啲 public consultation 啊，俾大家啲持份者去表態，知道究竟係咪都希望咧有多啲電單車嘅車位，即係不論係用咩用途都好，俾本區嘅居民使用都好，呢、這個都係應該係需要去爭取多啲呢方面嘅嘢。咁其實即係唔係講話電單車車位嘅定係，咁亦都講緊啲私家車嘅車位，其實一直咧、那個比例都係唔係咁好，即係其實都係。好 好缺呢個車位啊，咁啊，所以早前咧都有嘗試過咧，佢希望可以爭取到一啲啲臨時停車場，甚或乎咧將來咧喺一個啟德嘅綜合大樓裏面去有一個智能嘅地下停車場。咁其實咁樣先至可以咧即係幫到居民泊車嘅需要咯。 運輸署有冇回覆過你嘅一啲建議咧？ 其實有嘅係啦，咁其實暫時嘅建議咧，都係講緊喺城呢個嘅木安街嘅頭啦，可能係會有啲位置有一個機會嘅，有一個機會係可以咧去改建而成為一個可能加八至十個嘅電單車嘅車位，喺一個未到天環嗰邊啦。咁呢個就未必好方便到使用者啦。如果講緊嘅使用者係外賣嘅朋友仔嘅話，咁如果比較貼近啲外賣朋友仔嘅，就可能喺木靈街裏面嘅中段啦，即係所謂嘅嘉匯出面咧，其實都有空間可以加，亦都未唔會影響到咧正常嘅行駛嘅，係啦咁樣咯，係啦。 依度咧其實都反映一樣嘢咧，嗱啟德依度咧都係新區嚟噶嘛，理論上咧新區咧嘅規劃咧係更加係能夠達到我哋今日即係現今我哋生活嘅需要啊嘛。咁啊變咗今次有少少諷刺咧，就亦都我相信有關部門咧應該都要急咧嚟，即係所謂叫補飛啊！你認為係咪應該依方面都要加碼去做咧？先生， 其實都係嘅，不過我相信佢哋嘅講法啦，佢哋嘅講法嘅重申就係即係唔係話因為今次嘅單一事件，而係其實本身個區都即係都需要多啲電單車車位，都希望可以加到。咁不過我就會咁樣去睇，就係即係要加一個電單車十個或者十零個電單車車位，係需要時間要做 construction 要做建設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其實我都有同咧，即係呢個各個嘅私人屋苑嘅管理公司咧都有溝通到。咁我都希望咧，即係俾一啲正面啲嘅信息俾翻咧外賣員啦，俾佢哋知道其實咧各個私人屋苑咧都非常常之係 welcome， 好歡迎佢哋咧去繼續去送外賣。咁所以其實各個卷啦，大概可能有啲係15分鐘，有啲20分鐘，有啲咧甚至乎係30分鐘嘅時間咧，去俾佢哋咧做一個停車去到去送外賣。咁而我得翻嚟嘅資訊咧，就係佢哋唔係因為今次呢件事咧去改變佢政策，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有呢個嘅措施咧去惠及送外賣嘅朋友仔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多啲嘅，就係其實大家嘅屋苑其實都好歡迎，希望可以俾一個好嘅位置俾佢哋做送外賣嘅。 OK， 好，唔該曬張景芬，多謝你啊， 唔該曬你， 多謝曬。 張景芬就係九龍城嘅區議員嚟噶，咁林雲峰話有啲新進展咧，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因為咧都有啲嘅外賣車手咧，即今次發起呢個杯葛行動嘅外賣車手咧，都係發表咗一個聲明啦，咁就話咧，因為今日都去過一啲實地考察咧，就係講到最新嘅發現啦，咁就係講緊話咧，係有啲屋苑啦，就作出正面嘅回应嘅，咁包括咧就系启德一号第一期咧就提供3个20分钟免费嘅电单车位，启德一号二期咧就俾外卖电单车咧有15分钟嘅免费停泊 ，Oasis 咧就提供9个15分钟免费嘅电单车位。咁大部分嘅外卖员嘅车手咧，接受上述屋苑嘅安排，咁已经即时恢复服务噶啦。咁至于咧嘉汇啦、天环同埋龙誉咧，就唔准外卖电单车入内啊。咁大部分嘅外卖员嘅车手咧，就继续拒绝呢啲地方发出嘅订单，并且呼吁更加多嘅同业咧参加停工，直到咧各个屋苑有关方面咧愿意提供电单车泊位为止啊。咁呢一区嘅外卖车手所见啦。咁警方继续系不断咁巡逻，随时咧就向被逼喺屋苑外停泊嘅外卖电单车发出告票啊！外卖员咧亦都要求外卖公司咧就尽快正视泊车嘅问题，采取对应嘅措施噶。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咁啊呢件事咧都睇嚟都会继续咁去发酵进展啦。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喂，系啊， 你好，请讲。 我就唔系送外卖嘅，但我系揸电单车嚟嘅。 系， 咁咧，我唔知啱唔啱你哋嗰个主题。 紧要你讲一下。 就系、是、嗱，其实咧近依几年咧，就个外卖因为收入唔错啊，高峰期我听到话5-6万蚊个月搵到嘅，好多人做呢行头。咁啊，电单车就大量增长。咁啊，香港政府咧，任何一个区都系噶啦， 電單車位唔夠啦，好簡單，我就係住喺香港仔日港區嗰邊嘅，咁啊整個區咧得五個電單車位，咁啲電單車咧就我哋拍咗喺度咧，俾人左搬右搬，插埋牌， 嗯。 咁你政府嚟講，我亦都係反映過俾佢知唔夠車位，甚至咧我響鴨脷洲個區咧，我投訴好多次影曬相，123入邊，哇！啲車位啲電單車壓曬喺度，抌曬喺度爛車，冇人清理，到依家冇人清理嘅。咁其實咧，香港政府咧就依家淨係未唔理你咁多嘢，淨係不停係抄牌，亂抄牌，亂抄牌。咁你都要解決啲問題㗎，你電單車位唔夠， 嗯， 係咪？ 明白， 完全唔夠，你亂抄牌。咁你我哋嗱，我上个礼拜我话你知，嗱，我向我电单车泊喺边度咧？泊喺鸭脷洲西村，泊喺鸭脷洲西村，我得个车位好靓嘅，咁泊咗喺度。第日朝头早个车点咧？俾人拉咗一半出嚟，拉一半架车出嚟，摄硬攻晒落隔篱嘅车度，佢架车就插我车侧边嗰度咁样，又抄牌。去到咁混乱嘅情况，香港政府搞咩喺度咧 ？OK， 好 嗱，你整个区得五个车位，有冇可能？香港仔警署过啲个日港居喺度，个游艇好多上落嗰度，有冇可能得五个车位啫？有冇可能啫 ？OK， 好啊， 你嗱呢一你哋佢哋啲从业员，佢哋有势力噶嘛，佢哋可以发起呢个运动，我哋冇啊，我哋得一个人啫、 嗯， 可能你唔重视我的意见，但系呢个实际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嘅，你要解决啲问题先。 Okay. 好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吓，咁啊，我哋听埋陈先生嘅电话先。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 讲啦。 就咁啊，就头先嗰位听众咧，就我都好同情佢，因为我亦都系电单车驾驶者。 嗯嗯。 咁咧，其实咧，我有一个主张啊。其实根本依家香港地里边咧，好多地方咧系可以变成电单车泊位嘅，但系咧政府咧因为好多理由咧，就唔将佢改变为电单车泊位。仲有一样嘢，我主张咧，其实电单车泊位咧。应该要好似私家车咁入标收费，你可以平啲，咁样你可以杜绝几个问题嘅，杜绝依人长期霸占电单车位，真正有需要嘅人亦都可以用。另外一样嘢，警察執法系天公地道，错犯法就系犯法，系咪？所以变咗系最紧要，政府亦都要提供多啲车位，你唔好免费，一定要收费。 OK，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吓。啊，两个都系揸电单车嘅听众打上嚟，都系觉得而家嗰个嘅电单车位啊唔够啦吓，咁、变咗咧就亦都系有好多嘅电单车嘅驾驶者，结果即系好经常可能会被抄牌啊咁样。咁其实真系规划上可能要喺呢度做多啲功夫啊。 我哋香港咧有呢个规划嘅标准嘅准则咧，但系要经常咧嚟再检讨嘅。咁啊，疫情之后咧，大家咧就头先讲得好清楚啦，变咗咧政府要再做啲嘢嘅。 好，咁讲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资科版更新安心出行比加入最多八名的同行者。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张怡慧。 分功能呢都几受市民欢迎，特别是家长，因为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啦，或者他们在家中的一老一少的针卡都可以摆落去安心出行那里，方便去展示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港台电视31及32特备精彩节目共同欢庆，直击官方庆祝活动，同步欣赏国家级盛事，一线国剧三线齐发，出出扣人心弦，还有精彩的汇演和演艺盛会，连场表演为国庆助庆，同贺国庆，港台电视31及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林云峰喺度啦。 陆宇光好， 林云峰啊，我呢个时间咧想讲讲关于系接种新冠疫苗嘅一啲情况啦。嗱，医务卫生局咧就寻日就公布咗一啲嘅状况，就话咧就截至到今个月嘅25号啦，吓过去嗰一个礼拜咧。卫生署咧就接获咗25宗啦，就涉及咧就曾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嘅异常事件报告。咁当中咧就包括2宗啦吓，咁就涉及 及系怀疑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啊，咁就系九岁嘅男童同埋十五岁嘅少年啦。分别咧就系接种科兴疫苗啦，同埋伏必泰疫苗之后咧就心口痛。咁另外咧就有两名咧不足三岁嘅儿童咧就喺接种科兴之后咧就话佢哋嘅面部肌肉无力啊，咁即系面瘫啦。不过咧就情况稳定。咁究竟应该点样理解呢啲嘅事故咧？系啦，咁就睇翻啦。就其实当中咧就冇医管局咧情报涉及曾经离世之前咧吓14日内接种疫苗嘅人士咧，就有一啲嘅潜在关联嘅死亡个案嘅吓。啊，刘文峰，咁应该嗱，而家咧即系新冠疫苗啦，咁就随住嗰个嘅呢个疫情嘅放缓啦，咁但系其实咧系一啲嘅高危人士，包括一啲嘅儿童啊、吓长者啊，都仍然咧系嗰个接种率咧就未够其他嘅成年人咁高噶，咁变咗咧就政府都继续推动紧咧就系一长一幼嘅疫苗接种啦，咁但系即系当有啲人咧听到话啊有啲咁样嘅副作用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担心啊，咁可能呢啲嘅资讯咧就都要去细心咁去拆解，究竟系咪真系会阻碍到大家打针咧？ 冇错，尤其是家长咧系特别关心嘅，所以咧可能啊，医学界或者相关咧就啲个案嘅一啲即系究竟占嘅比例啊情况系点样咧，都恰当同大家解说系重要嘅。 嗱，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一啲嘅医学专家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临床名誉副教授关日华医生啊，关医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 不如先讲即系头先讲嗰两宗先啦。咁就包括系一名九岁嘅男童同埋一名十五岁嘅少年咧。咁就打完针之后就怀疑有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其实个情况系点？个比率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咧，大家市民应该要知道咧，其实咧背后系打咗好多好多针嘅。咁咧就呢啲通报咧系一啲好个别嘅个案啦，咁样。咁另外我都想講嘅咧，就係琴日大家都好關注到，就係呢個公佈咧，就我見到咧就係話胸痛嘅情況咧，就係疑似心肌炎同心包炎啫。咁咧而家我哋都仍然係即係調查緊佢哋係咪真正嘅心肌炎同心包炎嘅情況。咁咧因為咧就我哋醫管局咧有個小組咧，就係即係我哋好多專家係集合埋一齊咧，咁咧就係會睇下每個個案咧，我哋會抽絲剝繭咁咧。去分析咧，究竟佢哋个原因，最重要咧就个断症咧，佢哋系咪一个心肌炎先？然后咧就揾出个原因咧，究竟咧佢哋系咪因为个疫苗引起呢个情况？咁所以咧，而家呢两个个案咧，而家暂时仲系即系我哋仲系调查嘅情况之中咁样嘅。 嗯。 咁咧，所以咧，佢哋个即系表征咧就系胸痛啦。咁但系咧，系咪真正系心肌炎？同埋咧，系咪真正因为疫苗引起咧？而家仍然在调查之中嘅，所以大家咧就冇需要系咁恐慌咁样咯。 不过都讲翻，真系接种两款新冠疫苗嘅一啲心肌炎、心包炎嘅一啲比例啦。咁因为啲家长都可能好关注嘅，究竟个比例有几高咧？咁同埋即系之前有啲嘅专家都讲，可能年轻嘅男子系会稍微高少少嘅，但系又有几高，即系值唔值得大家担心咧？ 嗱，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咁样我哋上年喺青少年接种呢个伏必泰疫苗之后咧，咁我哋呢个小组咧就因此而成立啦，由阿刘宇龙教授去领导嘅。咁咧，咁我哋发现咧喺呢个青少年，尤其是系男仔咧，佢哋打完第二针之后咧，系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咁但系记住啦，当时咧两针嘅间距咧系21天，即系三个礼拜。咁咧就發現咧個比率咧大概喺10万個男士打完第二針之後咧有33个到啦咁樣嚇，咁所以咧正正大家都留意到啦，應該上年嘅9月15号咧呢個疫苗委員會咧就係將呢個伏必泰疫苗咧係減到打一針嘅啫，因為打第二針之後咧就發現係多咗呢一個咁嘅情況啊嘛，係咪？咁咧就所以正正咧就希望大家知道咧，其實咧呢啲情況咧，我哋香港咧係非常之密切係監察住，而我哋呢啲數據咧，亦都係俾衛生署咧係微調咧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嘅。咁咧就所以因應咧就呢個 Omicron 嗰個肆虐啦，咁所以喺上年嘅年尾咧，我哋就即係將伏必泰疫苗打翻兩針，不過咧我哋就搜集埋海外數據咧，就將兩針嘅間距咧係分到八個禮拜以上咁樣咯嚇。 好嗱，由於時間由於聽新聞嘅關係咧，轉頭再同你傾多陣啊，唔該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三幅市区住宅地皮，分别位于启德、赤柱和坚尼地城，共提供2500个单位，其中启德住宅地规模最大，可提供1750个单位，连同港铁小鳌湾车厂项目第一期和重建项目，新一季私楼总供应量预料有590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楼市气氛相对以往疲弱，但楼价被批评为并非市民可以负担，政府不会亦不能因为目前经济情况放慢推地步伐。本港新增4269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4024宗，新情报5宗死亡个案，涉及3男2女，年龄由72至100岁。第五波疫情至今录得9940宗死亡个案，多两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合共3名院友、2名员工确诊，61名院友同员工需要检疫。373间学校呈报498宗感染，涉及426名学生同72名教职员，有4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医院管理局表示，昨日基督教联合医院矫形及创伤外科院内有员工确诊新冠病毒后，今日再发现6名医生确诊，院方安排为有关病房的病人进行检测，至今结果全部呈阴性，其中一个由病房的医生办公室采集到的环境样本就呈弱阳性。医院已经为有关地方彻底清洁和消毒，部门紧急服务维持正常，小部分非紧急服务会调整，将军澳医院矫形及创伤科亦会支援。院方说会继续调查员工的感染源头，并密切监察员工和病人的健康情况，与卫生防护中心保持沟通，跟进最新情况。医管局表示，因应部分普通科门诊诊所已启动为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指定诊所，国庆日和重阳节假期当日将会有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公众假期普通科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流动应用程式预约诊症时间。这8间诊所包括港岛区的贝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九龙区的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圣母医院家庭医学诊所和油麻地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新界区的大伦子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石湖墟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屯门诊所和元朗赛马会健康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日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狮子山隧道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而一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就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交通繁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而家近石硖尾街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泽安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而家近住御龙山一段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沙田第一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嘅龙尾就喺榄口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較早前近住獅子山隧道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場，車龍有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呈祥道近松屋村。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呢，之前近住獅隧嘅意外清咗場啦，龍尾喺松屋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記得專心駕駛，時刻留意路面情況，揸車嘅時候千祈唔好分心做其他嘢。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抗生素有效的次数和水电一样是有限的资源。 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徐思玲， 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它，延长它有用的时间，争取更多时间去研究新的药物去对抗恶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的黑风色，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的白风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言论自由，其乐本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自由風，自由風咧，講緊近期咧就係有衛生署咧就係講緊一啲接種完新冠疫苗之後嘅一啲異常情況報告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醫生傾緊嘅，請翻關日華出嚟先。你好， 你好，李醫生，你好。 嗱，頭先就講完一啲即係心肌炎嘅情況啦，咁啊，而家即係亦都係叫做拉闊咗咧兩針呢個伏必泰嘅間距啦，對於即係青少年嚟講，咁但係頭先都講到咧有其他嘅一啲通報，咁包括咧就係講到話接獲咗兩名嘅兩歲幼童打完科興疫苗之後咧出現面部肌肉無力嘅報告，咁係首次有幼童接種完科興之後咧出現異常嘅事件啦，又應該點樣理解呢個狀況呢？ 嗱，咁呢個咧就係家長都都好多都擔心嘅嚇，咁但係咧就我見呢、這個通報咧，佢係面肌無力啫，即係咁咧就似乎咧佢就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情況。 嗯， 咁咧一個嚴重情況咧，通常我哋會叫做面癱啦嚇。咁、咧面癱咧，即係佢即係成塊面一邊咧就係、是、個肌肉咧就冇曬喐動嘅能力咁樣啦嚇。咁、但係咧睇呢、這個個案咧，似乎個通報咧佢就話係面肌。即係無力，就唔似係話一個面嘅癱瘓嘅情況。咁我相信咧，呢兩個個案咧，應該個情況都唔係好嚴重嘅啫。咁同埋咧，就我哋都喺我哋嘅圍內都問過啦。其實應該兩個個案咧都冇入到去我哋醫院裏面診治嘅。 嗯。 咁咧就可能係一啲嘅門診啊嘅通報咁樣，咁所以衛生署咧就通報咗出嚟。咁咧就應該個個案就並不是係嚴重啦。不過咧，我都講啦，即係呢啲嘅面肌無力嘅情況或者面癱情況咧。 其實如果是早的診治呢，那呢就做物理治療啊，或者做一些電療的治療啊，其實一般性來講呢，康復都是理想的，沒有長期的後遺症的情況的。 是的，多謝關教授你澄清，因為很重要就是說究竟他是否有持續和可不可以康復，因為有反應的人都有不同的反應的，是不是這方面以我們的記錄呢，這些就不是持續性或者不可以康復的案例，是不是呢？ 這些不是持續情況來的，同埋呢都要跟市民講講，其實就算這些普通的病毒感染呢，都會有這些的即是面癱或者面肌無力的情況的，同埋呢一般我們每年都會接種的流感疫苗啊，都有這些間唔中零星個案出現的，所以呢就不是只是新冠疫苗會出現這些情況。另外再重申，其實呢這兩個個案呢，我相信呢都是輕微的個案來的，因為呢他沒有用到面癱這兩個字樣，還有即是我相信他們應該是冇需要到喺醫院裏面嘅治療，咁咧，所以咧應該都慢慢會自己康復。 好啊，多謝你呢個澄清啦。係啦，另外都想問咧，個別都話有兩個個案咧，都係疑似話有冇機會係心肌炎或者心包炎咧？其實再做一啲嘅 testing 啊，做心電圖啊或者其他咧，都可以確定佢哋嗰個情況，使到大家無需要過分嘅憂慮，係咪咧？ 我哋好嚴格嘅，頭先我講過啦，我哋醫管局有一個小組咧，即係阿劉宇龍教授領導嘅。咁呢個小組咧，我哋係有好多專家啦，包括心臟科啊、微生物科啊，同埋免疫科專家咧，咁去分析每一個個案。咁每個個案咧，我哋要睇翻佢個病歷啦、佢個病徵啦，同埋咧佢個心電圖啦、佢個超聲波啦，同埋咧佢嗰個心嘅酵素嘅度數啦。最重要嘅咧就是我哋香港好有個特色咧，就是我哋每個病人咧都會做一個心臟嘅磁力共振。 嗯。 咁呢個咧就最重要咧就是斷定咧佢有冇一個心肌炎嘅情況。咁但係咧另外咧最重要就係咧要揾出咧佢究竟係咪因為個疫苗注射引致啦。咁所以咧要排除咧佢有冇其他嘅病毒感染啊嚟引致呢個心肌炎。咁因為咧，其實我哋每年咧，就算冇打疫苗咧，都有啲病人咧，佢因為一啲嘅例如一啲病毒感染、過濾性病毒感染咧，都可以引致呢個心肌炎嘅。咁我哋做曬呢啲嘅分析之後咧，就會斷定咧，呢個病人究竟係咪因為打完呢個疫苗之後咧，引致心肌炎嘅情況噶啦。 嗯，好啊。 其實外國有冇啲數據啦，或者即一般嚟講咧，就係呢頭先講都講翻呢個即面部肌肉無力嘅情況咧。又同打完針之後面部肌肉無力嗰、那個比例係點樣咧？即如果有啲嘅家長聽完之後都有啲擔心嘅，你會點樣同佢哋講咧？ 外國都有呢啲報告嘅，即係接種完呢個疫苗之後有呢啲即係叫做面部無力嘅報告啦。不過咧個頻率咧就真係唔高嘅，咁所以咧就家長真係唔需要擔心。其實咧我會同啲家長講咧，就係分析翻咧，其實新冠感染之後咧，引致小朋友嗰啲嘅，之前我哋講過啦，一啲急性嘅併發症，例如係思考症啊，同埋我哋最擔心嘅急性壞死性腦炎啊、死亡啊，同埋一啲中長期嘅後遺症啊，相比起嚟講咧，其實咧比起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好零星嘅叫做一啲嘅疫苗反應咧，其實真係微不足道啊。咁所以嚟講咧，分析完之後咧，家長咧真正應該要帶小朋友咧去打呢個疫苗，去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後呢啲嘅即係唔好嘅併發症同埋後遺症咯。 好啊，唔該曬關醫生，多謝你啊， 唔該曬。 关日华医生咧就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临床名誉副教授嚟噶，咁呢个时候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73周年嘅国庆咧，对我哋呢一辈嚟讲系有好重要嘅一种感觉喺里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 睇住个国家从穷困成为咧世界最先进、最有新建设的国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晏昼两点，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13集，跑吧小胖子，斯芬饰演 Isaac。 喂，即系我想讲咧，呢间失物认领处堆过咁多奇怪嘢，我本身都以为自己惯晒噶啦，但系我都俾呢嚿嘢吓亲。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有咩事令阿国下定决心一定要行翻正途？ 咁我呢个女又开始读大学啦，因为佢系选咗系法律系嘅，咁我就唔想因为我自己过去嘅案底啦而影响到佢嘅将来啦，咁啊所以改变自己，令到佢以后行出嚟，我可以同你讲话，我爸爸都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啦，唔系啲咩坏嘅人啦。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5，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林文峰在这里。林文峰啊，呢、這个时间要讲一讲咧，就系早前发生嘅一宗咧，就系有男子喺港铁一个嘅洗手间咧，就系倒闭嘅事件啦。咁话说咧，喺7月20日啦，咁就有一位66岁嘅男士咧，就喺港铁红磡站嘅残疾人士洗手间咧，咁就倒闭啦。咁啊，港铁咧就喺家属嘅求助之后咧，4个钟头咧，先至揾翻呢位嘅男士。 真可惜，系啊。 咁港铁咧，寻日就有一个进展啦，就系、是、向翻跟进事件嘅区议员啦，吓就油尖旺嘅区议员朱子乐咧，就交代呢个调查嘅结果啦，并且咧就首次披露有一个嘅事情，就系、是、咧事发时咧呢个残次里面有个嘅红色嗰啲嘅紧急求助掣啦。那個求助掣咧係故障嘅， 係咯。 咁而事後咧亦都係檢查咗全線車站嘅殘次求助掣啦。另外咧，亦都喺70%嘅殘次裏面咧加裝咗啲嘅行動感應器。嗰啲行動感應器就係話咧，如果係嗰個入內嘅人士咧係長時間都冇喐動咧，就可能會發出一啲嘅警報咧，就俾一啲中央系統啦。咁而家就話已經喺70%嘅殘次咧加裝相關嘅感應器，並且咧就事件道歉。不過咧，死者家屬咧都係仍然唔滿意港鐵嘅回覆喎嚇。 係、其實咧家屬嘅好多焦慮啦。咁但係當時其一個就係行政上邊點解會咁耐都冇人去發現到咧？係咪？咁另外嚟講咧，有關嘅裝備咧，包括你話一個咁重要嘅緊急嘅一個掣咧，係有冇人去檢查咧？同埋嗰種裝備係咪落後咧？係難於去 check 到佢係咪啱嘅咧？咁又值得討論一下。 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协助家属嘅区议员啦，就系油尖旺嘅区议员朱子乐啊，朱子乐你好， 朱子乐你好啊， 哦你好啊， 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对于港铁嘅回应有咩嘅睇法咧？ 咁港铁其实都隔咗大约即系2个月嘅时间啦，咁而家先至出翻个回应俾我哋，咁就睇翻个回应，咁就主要都系讲紧话，其实佢哋都即系可能都系有个致歉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有啲意嘅。同埋都有啲跟進嘅措施，咁啲措施咁就佢未有好具體咁樣講，咁我覺得就如果佢具體啲講就 OK 啦，但係起碼佢而家就有啲即係具體措施講咗出嚟，同埋即係都算有個回覆啦。不過即係喺一回覆之後咧，咁我都同翻家屬去傾翻。咁家屬咧，其實佢哋喺早少少嘅時間咧，就喺8月底都已經收到港鐵正式嗰個回覆噶啦。咁對比佢俾家屬同俾我回覆，咁就少咗好多重要嘅嘢嘅。所以家屬都係希望公開翻，即係佢當時港鐵俾家屬嘅回覆，咁樣就見到有好多即係重點嘅嘢咧，其實就遺漏咗嘅。即係例如咧，港鐵咧就即係喺呢件事入邊咧，就似乎就將個責任就推咗俾清潔工啦。但係清潔工其實佢嘅工作嘅責任都係為咗清潔個港鐵嘅範圍啫。咁樣你話即係如果係揾人啊呢啲咁樣嘅責任咧，就係應該係由翻即係港鐵自己嘅車站職員去負責咧。同埋就係、是、都係關於嗰個警報器咧，其實都真係如果你發現係故障嘅話咧，都真係對於市民嚟講係好擔心嘅，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家屬話同轉述翻港鐵當時嘅講法啦，其實係即係事後發現咧，嗰個緊急掣係撳咗落去，即係一個撳咗落去嘅狀態，但係就冇發布警報。咁佢家屬亦都話咧，就相信即係睇翻佢當時咧即係佢即佢爸爸啦，就係喺嗰個殘次道得救嘅時候咧，佢係坐咗喺個殘次道咧，就好大機會咧就係由係佢個爸爸去自己撳個掣嘅。咁如果咁樣嘅話，係真係有機會有個直接嘅一個嚴重嘅疏忽，甚至可能會有啲刑事嘅情況喺入邊。 我都要補充翻啦，朱志樂，因為咧，我哋都嘗試係曾經邀請過港鐵咧接受我哋節目嘅訪問啦。咁港鐵都講到話咧，因為家屬咧可能會提出民事索償啊，咁所以現時咧就唔適宜咧就喺公開場合咧去到討論啲細節嘅咁。嗱，關於頭先你講到話緊急制故障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即係都係咪即係需要去到港鐵咧去到即係檢查翻即係全線嘅啲緊急制？是不是可能都出現有問題呢？因為這個時候這些緊急制如果一旦故障呢，真的好像類似這樣的情況之下呢，真的隨時可能涉及人命的問題。是 啊，其實都去港鐵回覆他說有檢查過所有的制啦，那之後有做的那個維修的。不過就當時即究竟在未發生這件事之前呢，究竟有多少制其實是壞了的呢？那其實我們都覺得港鐵應該是交代回的，因為其實家屬呢之後都給回一些資料我們啦。他們在找去找個各個的殘次的時候呢，他們發現其實就算不只是出事那個洗手間的，他們在紅磡站另一個的無障洗手間呢都見到同一樣呢都是有個緊急制撳咗落去嘅情況，咁影響嗰個殘次嗰個緊急制係咪又係壞咗咧？究竟其實當時佢哋檢查就有幾多少？其實香港嘅香港成個港鐵網絡有幾多少個緊急制係壞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好大咗非常之關注，係需要港鐵係交代嘅。 係啊，朱志樂，即係咧我個人咧都會覺得咧，依啲制咧，是除了要經常去有一個維修同埋檢查咧，其實要更新，因為我相信依制咧都係好多年前嘅即係款式嚟嘅。其實你撳咗落去之後，一般市民大眾都唔知道有冇反應，咁亦都要係咪有一啲新型嘅一啲咧？其實係根本係著咗一啲燈嘅，你如果一撳去會轉色嘅，咁大家都知道我按咗之後咧，或者檢查咧就更加容易咁樣。咁呢啲咧，我個人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公營機構咧，亦都有咁多嘅營運需要咧，係要與時並進嘅。咁我亦都見到咧，喺世界各地好多時而家呢啲咁嘅無障礙洗手間嘅門咧，就唔需要做個用者用手去推嘅啦。佢根本係用輕按式咧，或者係用一啲即係感應式咧，就使到咧係如果即係身體有殘障或者唔舒服嘅人士咧，都容易咧就推開到道門，感應就已經得啦。咁就唔使佢身體唔好嗰陣時咧，仲要用力，根本冇力去再推。咁呢啲咧，我覺得咧，可能喺日後咧都係要再更新。咁甚至咧，你入咗去幾耐咧，係會顯示到咧呢個用者咧，有一啲數碼咧喺門外邊咧去睇到咧依一個用家用咗幾耐。嗱，依啲係世界各地咧都有不同嘅一啲咁嘅裝備咧，或者大家咧社會上或者議員啊關注嘅人士咧，都可以希望咧港鐵依類嘅公營部門咧去更加更新佢哋嘅裝備。 係咯，其實除咗你話港鐵係有要有即係呢啲。即除了有呢啲緊急嘅裝備嘅安裝啦，要有恆常嘅預防性嘅檢查啦。咁除咗港鐵之外，我覺得即係就算你話政府其他嘅部門，即係例如食環署、康文署下下嘅無障礙洗手間，甚至你話再趕開啲即係一般呢啲市民大眾會去嘅商場嘅洗手呢啲無障礙洗手間咧，其實我覺得都應該係要慢慢咁樣就加入翻呢啲咁樣嘅即係預防嘅裝備去。令到即係市民咧，即係安心使用呢啲設施 嗱，朱志樂啊，今次嘅港鐵嘅回應咧，都講到話，港鐵係決定全速喺3个月內咧，就為全線超過90个無障礙洗手間咧，就安裝行動感應器啦。咁即係話頭先都有介紹啦，即係如果嗰個使用者咧係一啲時間之內冇動靜咧，就會發出警報。咁就講到話咧，係9月中咧就已經有64个無障礙洗手間係完成咗安裝備供使用噶啦。咁你對於個進度啦，或者關於呢個感應器，你冇咩關注啊？ 當然啦，我對於其實佢呢個迅速嘅行動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恰當嘅，都希望佢係可以盡快即係完成曬呢一個嘅即係升級嘅工作啦。但係最緊要就係咧，佢之後咧，佢做呢啲日常嘅保養維修咧，係應該係要係繼續係有個定時嘅即係預防性嘅檢查。如果唔係嘅話，你有就算有呢啲咁樣嘅設備咧，你去如果佢係運作唔到嘅，其實都係冇用，只不過係一啲即係好即係一啲空有其表嘅一件事。咁亦都係即係我之前喺都喺 都喺其他地方都講過咧，日本都曾經試過有類似嘅個案咧，就係佢嗰個殘嗰、那個殘次咧，就無論個緊急掣同埋嗰個行動感應器咧，都係壞嘅。咁如果係壞咗嘅話，咁樣就都係會令到一啲失救一啲喺入邊可能有啲事嘅小群嘅市民咧，就會失救而死咯。 嗯。嗱，關於嗰個揾人嘅程序方面咧，咁今次港鐵咧都有即係承認當日嘅處理啊、跟進同埋溝通有不足啦，就話咧係道歉，同埋咧就定出尋人求助嘅指引啦。你又覺得有啲咩嘢建議俾港鐵呢？ 咁我覺得就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咧尋人嗰個責任問題，因為其實佢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咧，佢就係、是、即係車站嘅職員咧，就將呢件事就講咗俾清潔嘅管工，就由清潔管工咧就再同啲清潔前線嘅清潔工去講話去揾啲廁所啦。但係當中咧就經過即係外判同埋佢哋其他嗰啲即係清潔工嘅即係好多重嘅溝通。咁去到最後咧就發現到個清潔工根本就唔知道有呢一個尋人嘅事件，咁就令到佢即係就算見到嗰個殘次咧，就一段時間都一路都係俾人霸咗，都冇懷疑有匯報嘅一件事。咁另外就係清潔工咁，始終你係都係一啲基層。即係好基層嘅員工啦，未必係有一個即係好強嘅嗰啲觸覺咧去睇下，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尋人啊咁樣嗰啲事。所以咧，我覺得係嗰、那個先前嘅培訓啦，同埋即係個責任點樣釐清咧，究竟係嗰個車站嘅職員啦、車站嘅外判員工啦、車站嘅清潔員工啦，各個人嘅嗰、那個責任係點樣分配咧，都要好清楚。另外就係溝通嗰方面啦。咁溝通咧，就喺今次呢件事咧，都睇可以睇到咧，即係港鐵嘅車站職員咧，都曾經咧就自覺得咧，就自己自以為咧，成個車站職員所有人嘅職員咧，所有職員咧都已經知道呢件事，但實際上調查翻嚟咧，就發現原來有啲清潔工根本就唔知嘅，個溝通上有問題。咁亦都係喺未清楚一件事嘅全部嘅時候咧，就同嗰、那個即係當時事主嘅家屬去匯報啦，咁就令到即係啲家屬就誤以為佢已經揾曬線索，跟住就變。就誤導咗啲家屬去揾其他地方。咁喺溝通方面咧，無論係對外判員工啊、對車站職員嘅溝通啊，定係對家屬嘅溝通咧，即係對於求助人嘅溝通咧，都係要有改善嘅空間。 嗯，嗱，你就有協助啲家屬啦。咁其實你以你所理解咧，家屬嘅對於港鐵嘅回應有咩嘅反應咧？會唔會有咩下一步嘅行動啊？ 咁首先咧就係、是我哋知道咧，警方其實都仲係一個調查嘅階段嘅。咁佢都係。曾經係有個唔同嘅人士咧去錄口供啊，都搜證咁樣啦，咁未知道警方嗰度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行動。咁另外死因庭嗰度咧都係都仲係排緊期，未知道幾時會有死因庭嘅。咁家屬咧亦都係喺早前咧就曾經係出個目資訊俾港鐵去要求佢就做一個恰當嘅回應啦。咁而家我嘅理解咧，家屬都係考慮日本係有個民事嘅訴訟嘅。 好啊，唔该晒朱志乐，多谢你啊。系朱志乐咧，就系油尖旺区议员，咁属于民主党嘅。咁啊，阿林强林文峰啊，刚才咧就系我哋头先除咗讨论咧，就系港铁嘅处理之外咧，你自己头先亦都系提出咗一啲即系其实呢啲嘅无障碍洗手间啊，一啲应有嘅设备啊，其实系咪外国都有啲嘅例子啊，系可以俾香港呢边参考嘅咧？ 其实咧，即系头先我都讲咗两样咧，即系点方便咧，系我哋更加咧系社会上需要用呢啲设备嘅人士。其实不是政治肢体残障的人士身体不舒服孕妇其他行动不方便听障人士在外国都有很多不同的装备来帮助不同人士的应用我反而觉得好像港铁这样的机构应该要更加与时并进包括你看看我们出一个港铁的车厢哪里有一个无障碍的楼梯或者扶手电梯在日本人家根本知道在哪里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未做呢 刚才你都讲到即有一些譬如是、更加是即更加方便的开门的方法去到方便残障人士啦样其实是不是都、外国都是、有很多这些的指引是要求一些、尤其是公共地方啦洗手间是要有这些设施 其实现在香港有些公用场所呢都已经一步步来改但这些是出于自愿性或者某一个机构或者建筑处也都有些樂意去嘗試去做但我們香港這方面事實和我們那個經濟發展和我們社會需要還有一大把路是要走的這方面是今次的事件都反映到我們在裝備上其實如果說得很坦白說 係落後，即係幫唔到用更好嘅依啲裝備咧嚟幫助我哋市民大眾咧身體有問題嗰陣時咧係可以咧係幫到手。 好啦，咁啊呢個話題咧，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咁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